开场曲来自周杰伦啊，包括帮助了蔡依林共同来完成这首歌曲创作的布拉格广场啊，这里面还有像方文山参与了作词，包括钟兴民参与了编曲，收录在当年的这张非常经典的《看我七十二变》的专辑当中，也包括到现在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一些这种热门的梗啊，我们经常说，哎，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其实也是出自这首歌。但包括如果说你细观察，在这两年的时候，指令蔡依林的发行的一些专辑，更多是会偏向国际方面的一些 disco 或者是舞曲方面的尝试，而反倒是周杰伦那边除了是新歌啊一直按着迟迟不发之外，陆续出了几首单曲，也只是延续了他曾经的一种青春年少学生时代的风格。这可能就是音乐人歌手在自己的这种创作道路上面的一种尝试，或者说一种风格的统一吧。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下半时段依旧会有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要分享给你。 旧日的美梦在长夜消散，夜风温暖旁观，时光不停流转，共舞最后的乐段。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与我共舞在梦里。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时光无悔的欢迎。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与我共舞在梦里。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时光无悔的欢迎。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like, baby. I can take my time. We don't ever have to fight.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cause they never tell me lies. I can feel that body shake and the heat between your legs.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You're not the single type, so baby this the perfect ti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e it off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baby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Just 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来自盆栽 The Weeknd 还有啊这个 Daft Punk 共同来合作这 I Feel It Coming。 最近呢盆栽也是没少在营业啊，除了说之前推出了一张自己的这个全新专辑之外呢，释放了一些单曲，也是和一些歌手来陆续做了一些合作，比如说 Post Malone 啊，还有就是 Rosalia 在尝试了他的西语的创作，可以去听到最新的一首刚刚上线的歌曲 La Fama， 非常适合可能在车厢当中那种轻摇摆的感觉。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吧，还有一些新歌或者说一些音乐方面市场的一些动态，也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

好的，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我们要跟各位聊的是关于奶茶的真相。冬天了，一定想喝一杯奶茶来治愈抚慰一下忙碌的身心，这是非常能够理解的。那么你知道其实奶茶在我们的国内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舶来品，最早的时候传统的奶茶呢是来自我们中国藏蒙地区喝的那种啊，是用砖茶和鲜奶加盐熬制而成的，这是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一些日常的饮品，驱寒而且是有益健康的。但是像现在大街上我们各种网红打卡店手捧的港式台式的甜奶茶当中，甜味儿其实是现在奶茶快速走红的一个神奇魅力的来源之一。你要想象一下，完全是三分糖或者零糖的奶茶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啊。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位叫做雅各布的口腔生物学教授就做了一个实验，直接证实了为什么现在高压人群或者一些成年人会越来越偏爱甜味儿的奶茶。在当时呢，他还给没有尝过母乳的新生儿喂了什么东西，喂了是糖水，然后在论文当中写到了喂完糖水之后，婴儿的表现是明显的表情放松，而且是挂着一种所谓的心满意足的微笑，餐后仍然在舔嘴唇啊，就是还在回味。那么后来呢，又给新生儿喂了一些可能口味没有那么好的苦涩一点的液体，就感觉到新生儿是明显吐了出来的。所以从基因当中就决定了我们人类这种生物对于甜味的一些东西是没有抗拒的，这一点首先是我们需要接受的。那么对于糖味该如何选择，具体的糖有哪些分类，在之后的节目里面我们再来慢慢聊一聊。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随着微风扬，从此亲吻阳光。 心中发芽，让爱缤纷好不好，绽放中蝴蝶种下芬芳。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于是茶就这样冷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远了，于是路从此分岔了，你的脸从此就陌生了。 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 你先说。 好的。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你为什么叫我姐？ 阿姨。就是这个情况是，你有苦说不出。All right. It's like. 常常想要说的话，说两句就觉得沮丧，甚至没句下唇变了样，只是画了个太阳，却变成发光的月亮。是你不真诚，或我也想。其实看起来很像，就变成这样。我还真懂得保养，那先化完妆。拜托你 ，no no。 I'm not

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3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